这两人怎么样？ 陈果问。 水平还可以，但离职业级还差得远。叶修说。 当然不可能是职业选手了，职业选手进得了网吧的门？ 哎，事实也不重要。哎，他们录像了吗？ 录了，每一场都录了。 看来我猜得不错呀。 但红泰网吧怎么会掺和进去呢？ 这没什么关键的吧，只是随便找个由头过来。 你这八场打得怎么样？ 四个风格，一般人或许不会觉得，但如果有职业选手拿到手里分析的话，一定会觉得是不同的人。 驾驶的人应该对你很熟啊。 他们只是熟一叶知秋罢了。 难道你的其他职业都和战斗法师一样厉害？ 陈国诧异中。叶修是被称为荣耀教科书不假，但这主要是因为他接触荣耀算是圈中最早。那时职业联盟都还没有成立，荣耀还只是单纯的网络游戏。这时他就已经是一个超有名气的玩家，对各种职业的研究攻略流传得很广，很有影响力。而在投身职业联盟后7年多，他用的都是一叶知秋这个战斗法师。教科书的绰号虽然一直在，但大家更多的还是把这人当作是斗 神。那不至于。 叶修的回答让陈国稍松了口气， 但也差不了太多。 但叶修随后的又一句补充，让陈国又是因为变态被刺激了一下。他这种水平差不了太多，那各种职业都至少是职业级别的吧。 你哪来这么多时间啊？ 陈国惊叹。24个职业，每天一个职业练1小时的话，那么什么都不用做了。 积累。 陈国点点头。 当然还有天赋。 叶修补充。陈国目光转回自己的电脑屏幕，不想理这人了。不过他心里也不得不承认，这些荣耀顶尖的大神其实都可称得上是荣耀的天才。 好想知道他们回去看着录像会是什么样啊。 陈国百无聊赖地乱点着桌面的图标，很有些憧憬地想着。挺辛苦的借号安排布下这样一个局面，但是真正高潮的结果却是看不到，这确实让人挺闹心的。家事俱乐部。从星星网吧离开后，两位踢场子的高手对红泰的老板马晨毅也表示了一下歉意。马晨毅还能说什么呢？这两人的水平他是见识过的，本来挑评一家网吧全无问题，谁知道星星网吧这些日子不声不响的就来了这么多怪物。要怪也得先怪他这个竞技对手情报功夫一点都没做，就兴冲冲的跑去踢场子了。更何况这两人的表现，虽然输了比赛，但没输了面子，这对于被每次输了后都很受打击的马晨毅来说，已算是不错的结果了。要知道，在他知道星星网吧居然有君莫笑这样的高手时，当真是比死还要难受。结果最终大输特输后，挺平静的就离开了。大张旗鼓跑去输了以后，能有这样的待遇也算不错了。于是马晨毅也是对两人称谢勉励了一番，继续欢迎二人以后常去他那儿游戏。最后双方在融洽中暂时分别。马晨毅回了他的网吧，这两人四下随意转了圈后，终于是钻进了家事俱乐部。家事俱乐部工会工作室看到这两人回来，陈叶辉立刻就跳了起来。 哎，怎么样？ 陈叶辉立刻问着。 弄到了。 这回到自己地盘后，两个人的神情终于是难看了起来。 嗯， 跟我来。 陈叶辉把两人带了出来，即便是在他这工作室里，有些话都不方便谈，原因无他，只因为他们的对手是叶秋，这个家世史上最有声望的大神。要对付叶秋这种事儿，陈叶辉都只敢找亲近的人暗地里讨论。君莫笑就是叶秋，这事儿在其他工会知道的核心成员不少，但在家王朝工会这边，陈叶辉根本就没告诉过什么人，实在是不敢。 什么情况？ 带着两人出来，匆匆朝着战队那边走去。路上陈叶辉先一步向二人打听着。 一共有四个高手？不是吧？ 陈叶辉惊吓地停下了脚步，都忘了走路呢。 我们俩都看到了。 两人信誓旦旦地说着。陈叶辉迟疑不定，领着二人继续走。最终碰面的人当然是刘浩。 星星那边去打探过了。 陈叶辉开门见山。 哦， 刘浩现在对此也是颇有兴趣。陈叶辉没有接着说，而是把话语权让给了两个亲自去打听的人。 星星网吧有四个高手。 两人差点没抢着说起来。 高手？有多高？ 刘浩比陈叶辉听到这消息时冷静多了。职业选手见过的世面毕竟不一样，网游圈中有太多所谓的高手，放职业选手眼里就是浮云。 我没有录像。 两人说着。 弄出来看看。 刘浩说着。一人上前摆弄电脑，登录了网络硬盘，却是把当时录下的录像文件保存在了这里。很快八场比赛的录像文件就被下载下来。这人一边起身让开位置，一边在旁说着。 一个枪炮师，一个魔道学者，一个刺客，一个拳法家。 哎，枪炮师是主演侠吗？ 陈叶辉插口问了句。 不是，四个人都是男的。 两人领命去做这事儿时，陈叶辉就有所交代，竹烟侠是一个要重点打听的。结果现在竹烟侠没搞清楚呢，又冒出来四个新人物。屏幕上刘浩已经点开了一个视频，正是枪炮师的那场比赛。陈叶辉站在一旁，连同两个手下也都很认真地看着。不过有刘浩这样的职业选手在，三人都知道他们没什么资格发表言论，于是也都是一声不吭。这边刘浩看到一半，忽然抓起桌上的手机，似是发了条短信，跟着手机放回桌面，随手把录像又拖回到了开始，然后在那儿开始沉思。陈叶辉三人互望了一眼，也不出声。不大会儿房门推开，三人回头一看，是战队的贺明和王泽走了进来。看到陈叶辉都是点头打了下招呼，而后一起围了上来。 看看这场比赛。 刘浩对进来的两人说着。 主演侠的吗？ 贺明忙问。 先看。 刘浩说着，重新开始了这场比赛的录像。屋里一片安静，刘浩自己也没戴耳麦，比赛过程只有画面并无声音，众人都是静静地看着。直至某个地方，刚进来的贺明和王泽脸色都是微微一变。陈叶辉这三人都知道他们看比赛也看不出什么名堂，所以远不如三个职业选手那么专心，时不时就东张西望看看三位职业选手的神情。这一变化很快被三人捕捉到了，再看比赛里，正是那剑客突然露了破绽，被那枪炮师一气打到死。比赛结束，刘浩转过头来，先和贺明、王泽对望了一眼，这才望向另三人问道： 这场谁打的？ 我。 那剑客玩家应声道。 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吗？ 刘浩问。这话的意思大家都很容易理解，因为这场比赛明显就是中间突然出了一个断层。刚开始的时候看起来两人非常势均力敌，一副消耗战的模样，谁知道中间突然一个转折，就成了这么一个样子。出了问题当然就是指转折的那个地方。结果打这场比赛的剑客玩家自己都是摇了摇头，表示不太清楚。 开始的势均力敌不过是假象，貌似猥琐流的消耗打法其实也不是，这是牵制流，找到机会立刻一击必杀。如果还不懂的话，黄少天你们是知道的吧，就是牵制流的代表人物。当然把这个比作黄少天有点太抬举他了，黄少天的手法比他要高明得多。 刘浩说着。这玩家是玩剑客的，黄少天对他来说就算不喜欢也不会陌生，想成为剑客高手的哪有不参考学习黄少天的。此时一听刘浩举例到这位大神，心下立刻非常了然，他这种程度的玩家对什么打法呀风格之类的东西也不是两眼一摸黑了，自己发现不了，但听高人这么一指点，套着模子上去看，倒也觉得能看出些东西。 这枪炮师还有的一局是哪个？ 刘浩问。另一局自然是和那神枪手打的一场了。那玩家连忙出来看了看后指出了这场的录像文件。刘浩点开，大家又是静静围观。陈叶辉三人照旧是时不时留意三人的表情。他们看比赛看不出太多信息，倒是从三人的神情变化上可以看出不少。这一局比上一场还要快些，很快看罢后，三个职业选手又是对视。这一次刘浩没有急着说话，目光望向芒泽，似乎是在等着他先说。王泽本人就是一名神枪手的选手，看到刘浩的示意后也是立刻开口道。 对比上一场的话，这一局的手法好像又要高明一些。 陈叶辉三人不敢打断，竖着耳朵猛听。 上一场对机会的把握，如果主要说是等的话，这一局看起来更像是主动创造了。 王泽说。 这和对手也有关系。 贺明补充。 上一局的对手是近身战为主的剑客，枪炮师具备攻击范围的优势，保持距离相耗的话，肯定是剑客情绪上要焦躁一些，等待是不错的选择。但这一局对手是神枪手，虽然在射程没有职业能和枪炮师相比，但神枪手也就是稍逊一点，这么点差距想掌握好可不容易，所以再靠等的话，那就成了自己主动落于被动的位置。所以这一次他为了占据主动，采用了自己制造机会的战略，决定也是很正确的。 是这样。 刘浩听完两人的分析后点了点头。 但问题是双方明显有着实力上的差距，你觉得他用得着这样精打细算，根据不同职业制定不同策略吗？ 或许这个只是出于性格上的谨慎，或者是一种态度。 刘浩没有说话，也没有再点哪个新的比赛录像，反倒是上了网页，很快又是搜出了当初竹烟侠和绕岸垂杨的那场比赛。 这场竹烟侠是叶秋代打的， 陈叶辉说着。 你说过的，但是事实上是不是叶秋坐在那边的电脑后面操纵着竹烟侠，谁也不能肯定，对吗？ 刘浩说。 是。 陈叶辉点头。这一场进行的速度更快一些，双方交手没几回合，绕岸垂杨就已经被轰杀到死。但是听过先前刘浩所说的牵制打法， 此时大家再一看，立刻都觉得这场比赛事实上也是牵制打法的典范。只是这一场机会出现的太多，朱烟霞这边既没有拖延去等，也没有去牵制去创造，只是在交手的几何里突然就闪现出战机，立刻就被他给捕捉到。 这场里的手法相比那两场又怎么样？ 刘浩说。 更加精准，每一步可以说都已经做到了操作上的极致。 有关这一场中的枪炮师手法，他们几个职业选手其实早已经讨论过了。 枪炮师的牵制型打法，叶秋可完全不会陌生。你们不要忘了，苏沐橙就是他一手带出来的。苏沐橙的打法可也是典型的牵制型，只不过他更偏重于团队和配合，一般不会是场面上的主导者，所以当他单挑时，这种风格就不太明显了。 你的意思是这几场都是叶秋？ 贺明说。 不，我的意思是这种风格的枪炮师是叶秋所代表的流派，朱烟霞身后肯定还有一个除叶秋以外的操作者了。你忘了那天了？ 那一天当然是指他们三个职业选手自信满满地跑去神之领域追杀，结果被人家的双人组合给吓退，还怀疑那枪炮师的操作者是苏沐橙来着。 现在这个朱烟霞身后已经出现了很多个操作者，这角色的真正主人，也就是一直以来在家王朝工会的那位，在全明星上参加过活动的，只是一个平淡无奇的玩家。 这位就是星星的老板，我们打听到了。 那两个忙说着。朱烟霞是陈果的账号，这并不是什么难打听的事。这两人甚至没到星星网吧，在红泰那边就听马晨一提到了。 这个正主当然就不用说了，我们想知道的就是除此以外代打者是谁。当然，这场有可能是叶秋。 刘浩指了指屏幕上的视频说， 但其他可能另有其人。 对啊，那人我们也看到了呀。 两位踢场的打探者立刻说着。 什么样的人？ 刘浩问。两人顿时无语，因为实在是无从形容起，真的就是很平凡很平凡的两个人，没有特别的样貌，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气场。 我们先看其他的吧。 刘浩觉得这个问题其实不算什么关键。那边关掉网络视频后，又是随便点开了一场比赛录像。这一场是刺客对剑客的比赛，招招到肉，刀刀见红的一场惨烈对杀。不到十秒后，三位职业选手都已经改变了这看法，因为十秒之后已经不是对杀，而是屠杀。 这是无耻流吧？ 贺明的口气中不确信有点，此外还略有一些痛恨。无耻流，在场的当然都知道这种流派，多被一些高体高防的职业角色采用。道理很简单，我防高，我血多，所以我一刀换你两刀，就这样把你拼到死。像贺明这种命比纸薄的元素法师，显然是超级不适合无耻流的，而且也比较痛恨这种打法。